咁呢度咧就順便講呢一個普賢菩薩化身一個故事啦。啊，因為普賢菩薩咧又係叫做十德帝師，十德係咩啊？執到嚟嘅，嚇、啊，俾人執到嚟嘅。咁呢一個普賢菩薩咧化身咧，化個細佬哥嚇、啊，化身個細佬哥，據說啊，天台生個青子啊，呢、這個方剛禪師咧，有一日咧就行經呢個赤城嘅路邊，就聞到草叢裏邊有個細佬哥喺度喊，喺度哭嚇。啊咁就走去睇下，睇见系一个细佬哥十来岁啦，都喊，咁啊问佢叫做咩名，佢话我咧系无家无姓无名，又冇家又冇姓又冇名，咁叫佢做乜嘢咧？执到嚟嘅叫佢十德，所以叫做十德帝师。OK， 呢个名咧系阿弥陀佛封俾。教佢同佢安嘅，因为系阿弥陀佛执到嚟噶嘛。方剛禅师系阿弥陀佛应晒，大家都知道啦，系嘛？咁因为可怜佢咧系无依无靠嘛，就带翻郭青子咧就交俾茶房，哦，叫佢做十德。呢、这个十德咧好聪明、哦，一个细佬哥聪明伶俐，咁于是咧做斟茶。咁後嚟咧，嗰、那個禪堂咧就升佢職啦，升佢做香燈。你哋大家都知道香燈係乜嘢啦，嚇、啊，響佛殿當香燈師。咁啊，有日咧，佢居然咧睇，咁啊，同時仲掌一個出食嘅雜事嚇、啊。你知道侍者就出食噶。咁有日咧，佢睇下呢度冇人，呢度冇人，佢就升起座，坐喺菩萨身边，就同埋菩萨一度食饭。佢出世就系供佛嘅时候出世啫吓，喺佢素性坐埋喺菩萨身边食饭，坐喺身边食饭都冇所谓啊！佢仲闹个菩萨像人啊，小成招牙闭种，咁啱啱俾嗰个一。咩啊？嗰、那个咩禅师啊？俾嗰、那个另一禅师咧睇到吓，睇到咧就，哎呀，你呢个傻仔啊，对菩萨像不恭敬，头脑有问题，于是咧就罢咗佢炒鱿鱼，唔俾佢做香灯，唔俾做香灯，去派佢去边度？派去祠房洗碗碟，洗碗碟咩？咁啊！但系佢洗碗碟咧，佢成日将我啲多余嘅饭菜，我唔知道你而家自怜多余嘅饭菜应该点样处理吓。但系我咧就收埋响雪柜，食一个礼拜食十日，我都系咁食噶啦。但系佢当时咧，佢将大家食剩嘅饭菜咧倒落个竹筒里边收埋咩？等佢老朋友嚟，寒生子嚟就俾佢食啦。哦，等啊俾寒生子食。有一次咧，纸里边啊，嗰啲饭啊、果啊，就你知道啦，嗰啲雀仔都几肚饿噶，就出嚟搵食啊嘛。咁啊，有一次咧，就嗰啲供佛嘅饭同埋嗰啲花园嘅花果，俾嗰啲雀仔啄食。吓、啊，十德咧就揸支棒去打呢个寺中所供养嘅生神哦、啊，即系土地公。一打佢，话佢守护麒麟不力、啊、你应该守护麒麟啲嘢，保护上自己嘢，唔俾雀仔食噶。你唔不力，你有失之手，打佢。嗰晚咧，佢话你枉受沙门嘅供养啊！嗰晚咧，寺里边嘅法师咧。就发梦望见生神同你投诉，佢话实得打我啊，闹我啊。咁当然呢个灵闪禅师咧，系又有呢个梦啦。 有这个望呢，他走去看一下个生神究竟是不是打的。他真的生神的神像啊，有些像的肯在那里， 被打的肯在那里。他说、这个人不是小嘢，不是小子来的，并不凡啊，内力不凡啊，知道他内力不凡。他跟红生子好好的，红生子呢就成日来探他，他将剩下的饭就给这个红生子吃，吃完大家就在那里聊天，有讲有笑、有见到人呢他就跟他讲法法教导人，人家就当他两个傻仔来的、我什么你教啊，我法法就叻过你啊，是不是？譬如说如果我见到一个法师跟他讲法法，他就说你真是大胆啊，我就叻过你啊，是不是？那些人就成日闹他两个，甚至打他两个。那那个有一天呢，红生子呢就对十德话了，他说世间人啊，畏我欺我侮辱我嘲笑我轻视我作贱我又讨厌我又欺骗我、我应该怎样对付他啊？咁呢个十德呢就答啦，那只有忍他、由他啊、避咗佢、忍耐佢、恭敬佢，唔好理佢，再过几年你就睇下佢啦，睇下佢咩接受果报啊，接受果报啊，好有意思呢度呢几句说话吓。你嗱，如果有人闹你，记住啦，忍他、由他、避他、耐他、恭敬他，能唔能够做得到？你唔使理佢，再过几年你就睇下佢。咁啊，最有意思嘅吓，就系呢一个十德咧，后嚟咧就去咗莫牛之职。你知道以前的大丛林呢是有很多田的，不要说大丛林，就是我祖庙是在瑞溪，很多很多田的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，跟着师叔他们呢就去乡下收租、收租怎样说收租呢？我们很多田地的嘛，就租给当地的农民去耕。譬如说这一块地每年出产是有十担谷的，那我们就收它六担或者七担、三六分、四六分、三七分这样，那等那些农民赚了那几担谷来吃，我们呢就去收租，收租有时呢就去催它担谷来，有时呢就收钱、以、现在的价值一担谷几多少钱就收钱。我都试过呢吓，咁、记得细细个嘅时候咧，又冇交通啊，要行乡下嘅路，要过河啊，个水浸到呢度，争啲浸死咗。我记最印象最深啦。咁大丛林咧就有田，有田咧，嗰啲挂单嘅师傅好多噶，所以大家去耕田。耕田系咪需要有牛咧？咁系啦，有好多牛。养好多牛，养好多牛是不是需要空牛仔呢？咁后来呢个十德俾人派咗去空牛，空牛之后呢，咁有日呢就自中啊暴杀，你知道你哋仲戒嘅时候叫做暴杀吓，暴杀呢系有一个律师呢坐响正中间仲戒嘅，大家就坐响一旁两旁听嘅，咁佢呢呢、这个十德呢就企喺个门边翘住个手，翘住脚喺度听，听听下咧，佢就拍掌哈哈笑。咁呢、这个大和尚咧就觉得，嘿，你呢、这个吓、啊，你呢、这个实得到呢前咧企度咧拍手笑。佢话悠悠哉，在得作相啊，这个如何啊？佢话唉，都几好啊，啊。咁啊，聚集大家喺度嚇嚟仲戒，都係一個相啫。根本即係意思你明白啦。根本你有冇做得到？有冇持戒清淨嚇？咁咁啊，呢、这個 这个继和尚呢就觉得你一个下人一个空牛仔走来打岔我，于是就闹他下人方狂破我司机，闹起上来又闹他。但实德就看见他动了嗔恨心呢，就说了，就说偈我，无嗔即是戒，心静即出家，我性已以下一法，一切法无差。你而家喺度仲紧戒，你又发嗔恨心，你知唔知无嗔就系持戒啊？呢个教训好大嗬。佢话心静即出家，你嘅心都仲未够静啊。我嘅性同你性，我虽然系下人啊，你系律师啊，但系我嘅性，我嘅法性同你法性一样咋啊？一切法都冇分别噶。咁呢个和计和尚见嘅嬉皮少年咧，嬲得就走落去打佢。咁呢个实得俾人打，我都唔看牛啦。呢班牛你知唔知道系边个？都系你呢一根子里边嘅一啲当值嘅法师嚟噶。你信唔信啊？你唔信我叫佢出嚟，於是咧，咁佢就叫佢话对个牛嚟讲，佢话你生前系律师，叫做云情嘅呢一个站出嚟咁，真系有只白牛咧，就叫一声咁啊行出嚟啦。咁於是佢又话啦，佢话生前啊点座啊光超出嚟咁。又有一只黑牛咧应声走出嚟，咁又话直须呈款出嚟，咁于是咧又有一只牛咧啊应声出嚟，最后咧实德咧牵住一只牛话啦，佢作揖就话抵你死啊，系咪？佢唔系咁嘅，佢话嗱。你生前不持戒啊，人命而畜生，以合招此咎啊，现行依何人呢？法力虽广大啊，你却辜负法嘅恩呢？呢几句说话，你知道系讲乜嘢？所以呢，末法时代啊，出家人堕落的机会很多，反而在家人呢是修行呢是得到功德的反正是多啊。为什么呢？因果很重要，出家人都是凡夫啫，凡夫呢他一下错因果呢，在法门做事呢功德又大，罪过又大，守因果持戒清净呢功德好大好大，但如果守为错因果呢啊，而啊或者是居心不轨懒惰不修行呢，食而不修行呢啊，这个罪过大了。所以这帮人呢持戒都是当职好高的，都是即事来的，因为即事然后是掌唱自己的事，一掌唱自己的事，一下不小心呢犯了错误呢就堕落、所以尤其是啊，他这帮人堕落做牛而去耕田呢，就是欠唱自己的事，糟蹋唱自己的事，浪费唱自己的事，所以他要以力来去运唱自己的事、所以你们初出家的年轻人啊要小心啊，不是说没人管我，说我喜欢怎样就怎样，自约任何方面都要自约，所以说爱护常常自默，犹如眼中之，眼你爱不爱护啊？爱护，但常自默你都要爱护、所以呢我有一次请客呢吃完饭了就整底饭焦，咁我就浸咗佢，用嚟煲滚佢，食咗佢。 我的弟弟太太就说真是孤寒啊，说我真是孤寒啊。那你们说呢，我是不是孤寒呢？爱护上自默，好吃的东西不可以倒、哦、你们就不是了，隔夜了倒了，除非缩了吃了个身体不好，没办法。而果不是呢，都不要浪费长字的东西。这群牛、啊、就是浪费长字的东西。所以呢，这个普贤菩萨说、啊、这个十德就说你前生前不持戒呢，虽然是人命而受心、啊、居心不轨，所以呢你就应该招这些过失做牛堕落，做畜生咯。你现行哪个啊？法力虽广大，法力虽然是慈悲广大，是应该是帮助你，但是你辜负了佛的恩德呢？这很有意思的。由此开始呢，寺里面的法师的和尚呢就知道十德不是一个凡根的凡夫俗子了，不敢再以疯子来看待他，但是都未知道他是普贤菩萨。后来怎样呢？后来有一个司演、啊、上任做工，头痛到不得了，什么人都医不好。这个方刚禅师呢就走去见他，于是呢拿杯水倒在他手上持咒，持完咒拍三百他的头，好晒好晒之后呢，当然这个功夫、这个演功呢非常之感激，说你自在在哪里啊大师？他说我自在国清寺。国清寺有道行的法师有几多啊？我没道行，等于这个十德呢红生子呢就有道行了，他是普贤菩萨和文殊菩萨认识的。那于是这个知演呢第二天呢、当时给很多钱给方刚禅师，方刚禅师不要，不要呢，那后来第二天呢他就去国清寺布施了，供养了。咁佢就對知客師話：我要見呢個十德同埋紅生子弟兩位弟子。咁個知客師話：誒，呢個係癲和尚嚟嘅，響廚房燒火，我帶你去啦。咁係唔得唔得，唔好，你唔好帶佢去。我一定係要親自去見佢。咁啊，知客師就要帶嗰個演工去到廚房，見到呢兩個，兩個坐喺度傾偈，有講有笑，但你哋唔識聽佢話。哦，是讲他的话，不是讲这个梵根的话。那后来呢，这个知演一见到你就拜叩头，他知道嘛，方刚禅师告诉你听，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，就拜咯。一拜呢，这两个人走啊走啊走啊走啊走，一路走出生门，走走走上生神，走上生神就走经落一个生窿，经落一个生窿就拧箭头就说擦擦擦，未陀不拜礼我何为。又这样呢就知道方刚禅师是阿弥陀佛认识、啊、这个所谓僧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非僧人，所以自此以后没人再见到十德和红生子了，普贤菩萨和文殊师利菩萨认识的、啊、认识很多故事的，但是我们不是讲故事班呢我们要讲经，所以不讲了，到这里为止。即是说菩萨应世教化众生自由自在无所障碍。普贤菩萨的故事讲到这里为止。还有什么周公周婆饮酒遮陀那些故事很多很多。还有文殊师利菩萨 去见人家吃虾，他又叫人家给他吃，吃完之后没钱给人家，说还给钱来给钱来，他吐些虾出来给人，很多故事的。戒阿舍利讲了。现在呢就讲到哪里呢，是讲到拘斯罗了、啊、是不是未讲到拘斯罗，是讲到 掩起弓鼻息，吓硬耳鼻系啦。先陀罗能陀，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以白发现。我初出家，从佛入道啊，虽具戒律，依三摩地，心上省念啊，未获无漏。世尊救我及拘斯罗，弓鼻颠白。先陀罗亦为阎，是他太太的名字。能陀是喜，是他本人的名字。因为佛教里面叫做能陀的人很多很多，所以就加上他太太的名字，分别是这个能陀。那呢，这个能陀啊，他样子有三十相，佛有三十二相，他有三十相。矮佛四个手指啫，所以咧唔识佛嘅人咧见到佢咧以为法例啦。哦，阿难咧就问法，佢话点解能陀啊身又系黄金色，相又咁好光明，具三十二相，点解啊？法话能陀宿世啊，常常以黄金庄严法身。并且点灯供佛，所以感到这些果报。所以你们想上好庄严呢，你就痴金，在个佛生痴金。譬如做佛像呢，人家做佛像呢，你就去买些金箔给人家上佛金。不过呢，我讲到这里就讲下我了。我起廟祖廟的時候，我記得買幾十兩黃金親自孭去佛生，叫人哋做呢一個金箔，又黐金。咁啊，雷州天令寺咧啊黐金，我又俾咗20000蚊。咁但係我咧唔希望第世個生咧光光神神，我希望響極樂世界。以此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，不要再来这个世界。这个世界如果你生满生黄金，被人斩死你。所以呢，这里是讲这个能陀，能陀在佛在世的时候不怕人家斩我。他说我初出家呢，就是能陀自己讲他出家的因缘了。能陀出家是被动的，不是自动的。很多王子出家是自动出家，他是被动的。因为为什么？他老婆太漂亮，他不舍得出家，不舍得出家。有一天佛就觉得应该渡他了，那就跟阿能去皇宫化验。化验呢，就能陀刚刚在那里就出来接了佛的钵入去拿东西供养佛。那佛就说拉弥阿能走啊，我们回去祈愿精舍。本来呢就是企在那里等他拿些东西回来，阿能托住一钵先跟佛回去祈愿精舍的。那佛就即刻走了，走了他这个能陀呢，先陀罗能陀呢，见佛走了，自己亲自送那部分去祈愿精舍咯。佛见他来，来啊来啊，大家来啊，能陀来出家了。能陀不好意思说不是啊，以前就出了家。但他出了家之后呢，他虽然虽具戒律，出了家之后他都要守这个不淫戒。太可惜他身不淫而心淫呢，成日挂着那个靓老婆。咁有呢个有啲故事来讲呢，就话成日呢就想偷走返屋企睇下老婆。咁佛呢就成日要他做嘢，唔俾他离开呢个祈愿精舍。有一天佛说我们出去乞食了，谁看门口扫地呢？我啊，他自动要扫地。佛呢，大家出了去了，他就快点扫，快点扫。扫完之后要做什么你知道啦，赶住回去看下太太。谁知佛的神力呢，等他扫下这里，扫干净再扫那里，这里的风又吹污糟了，扫极都不干净，不干净，佛就快回来，走啊，扔下扫把就走。谁知他走到半路撞到佛，撞到佛，他躲在那棵树后，不让佛见到他。 法咧，用个手一指，嗰方是透明嘅，好似呢个玻璃瓶咁透明嘅，睇到佢。能陀，你做乜嘢喺嗰度？系我嚟迎接佛啫嘛。咁于是咧，话哦，我迎接我，陪我翻去咯。所以咧，佢自己话，佢话依三摩地三上省念，佢成日挂住老婆，唔能够入定。哦，所以后来法呢就教他修这个功被颠法这个法门，及驱斯罗，驱斯罗是翻译中国叫做大叔，是舍利弗的母舅来的，是舍利弗的舅父来的，叔父，叔父不是舅父，叔父他常常跟他家姐辩论，是叔父是不是舅父，是舅父，是他的舅父，是他妈妈的弟弟。那他成日呢，印度呢是很喜欢辩论的，他成日跟姐姐辩论呢，姐姐都输给他。自从姐姐呢陀了这个舍利弗之后呢，每次辩论都胜他，他就知道这个呢 baby 呢是圣人来的，一定有好大智慧，是如果第二日佢出世啊，呢、这个我是冇面噶嘛，咁于是咧佢就苦去呢个南天竺苦学十八年，十八年里边咧好用功，所以咧佢连剪手指甲都冇时间，所以个手指发好长好长，人哋叫佢做长走分支啊。后嚟十八年后咧出咗家，咁啊舍利弗已经十八岁噶啦，啊咁。回来呢就问他的姐姐，他说我的侄子在哪边啊，叫他来跟我辩过。他以为他学那么久更厉害过他了。谁知道呢，他说他出了家了，跟谁出家啊，跟佛出家，他佛是谁啊，有资格做我的侄子的老师。于是呢他就 跑去呢佛那里跟佛辩论。佛说你辩得胜我呢，我给回你的侄子给你。如果你不信我呢，你就要跟我出家，你知道效果是怎样，失败了就跟佛出家咯，跟佛出家呢他都是修行呢是麻麻地的啫，虽然他学通这个世根法，但是不精通佛法，所以呢他法呢就够是他这个人跟佛出家之后呢，请法开示，法开示他呢，他又明白，法呢就命五百个阿罗汉为他施法，五百个阿罗汉为他施法，他都不能够明白，未悟道，结果呢怎样啊，五百阿罗汉为这个驱斯罗施法，天上的百民之天都得无生忍，来向五百阿罗汉顶礼，这个阿斯罗好惭愧，自己蠢到咁样啊！人哋知天听到都得无生忍啊，而家我都未得开悟，咁啊大声响度喊，咁啊法咧听见闻见佢响度喊咧，咁就嚟安慰佢。教他修这个被颠法。